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糖葫芦里有古怪，少爷最后才明白，下狠心后报冤仇是满天云散，真情在。各位看官，最近呢，这临安城可出了一件怪事。怪事的主人公叫李志，这位呢是一个少爷秧子，那家住在首善街，祖上是盐商，后来家道败落，到了老爷子这一代，只剩下了一座老宅，但总算瘦死骆驼的比马大。李志啊，打小就好口糖葫芦啊，并且呢，一般的糖葫芦不吃，哎，非得是冰糖葫芦。家里的王管家寻遍了老城乡，才选中了个十字大街的连胜记。李志每天一串，吃到了长大。想吃糖葫芦，干脆把铺子买了。你说这多大的说辞吧？可是有句话叫好景不长，开春之时，李老爷子呀病重不起，临走之前把家可交给了王管家，让他要照顾好李志。办完丧事之后，王管家劝李志找个室友，将来有口饭吃。可是他呢，却依然我行我素，要坐吃山空。入冬的这一天，王管家忽然带李志来到城南一间窝棚之前。那位问：“这是要干嘛呀？”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少爷， 哎呦，管家， 家里头欠了很多债呀。我没辙嘛，我把老宅子我给卖了还债了，打今儿起呀、啊，你了只能住这儿了，是吧？往后嘛事儿啊都得靠自己个儿啊。 啊， 您呢，拿着这20两银的，这是卖完了房子还债剩下的啊，您拿着这拿好了啊，我呢。我就不伺候您了啊，我就回家了啊。 我 回见吧您。 王管家，这咱怎么个事？咱是有铺户的大家主啊，我是少爷，您怎么房子卖了？不可能的事儿，您逗我玩呢吧？上次是爱开玩笑，我回去看看去，自个儿家还能不让进吗？ 我逗您玩干嘛呀？你看看你，我真给卖了。 那您走吧。哪儿的是房子，有站着房躺着地，那么大的宅子能说卖就卖了？没有的是吗？这不就这样吗？卖腿这不就进去了吗？这有什么的呀？哎，站住啊！ 哎， 管干嘛？拦着我干嘛？回家。 废话，哪儿啊？他 就直目瞪眼就往里走。 这我们家，你谁啊？ 这是什么家？ 我们家。 这是我们老爷的家，滚出去。 哎，刘展李府。哎，我们李府的匾子都换了。哎，你这那还真得住窝棚了。你说这房没了，房没了还钱有呢，来不来钱还有呢。嘿，今天吃我的糖葫芦。哎，老贾，那连胜记怎么走啊？ 我往东，往东走。你这 买的，哎，买糖葫芦的 啊， 买糖葫芦的 啊。 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连胜啊。 连胜。 嗯， 来来，给你这一两银子给我串糖葫芦。 嗯，哎呦呦，爷您忘拿钱了。您 给你钱了呀？ 不是不是，我那意思，这个一串糖葫芦十大子儿，您给的这个我找您的余钱啊。 什么？多少钱？ 一串糖葫芦十个大子儿。 不是，你们那送到首善街李家送多少钱？ 也是这价啊，我们不用跑腿费的，该多少钱是多少钱，十大嘴一串。 那不对呀、啊。 怎么了？ 那管家那天地老头说一串一块大一一两银啊，那管家老王头，天津那老头说一串糖葫芦卖一两银子呢。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，我们就卖十大嘴一串啊。卖一两银子谁买？傻子才买。 出来、 哎、 出来，老头，老头， 这找谁呀？找谁呀？ 找谁？找谁？ 你们找谁？ 我是李志，你们的老王，那是我们家管家老王的。 你 就是老王吧？ 我说 不是，你是老王家里的吧？ 你这玩意儿呢，这小伙子啊，说话可是有点嘴、啊。 我找老王，是我说话。他 老王就没回来，知道吗？ 没回来。 老王没回家，我哪给你找的？我还找他呢。 哦，哈哈，行啊，行，你等着呢，姓王的，上天入地，我也得给你揪出来。一晃一个月，嘿嘿嘿，1月30天，嘿嘿，再摸兜里干，一子儿都没有，日子有多难，嘿嘿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到处找工作，谁也看不上我。这眼瞅着天越来越凉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活什么活呀？你看，到底这水多清凉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？得了，就是他吧。哎呀，慢走一步，孩子，我找您来了，找您来了。 哎哎哎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走，哎呦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你干嘛要走这一步？我说，哎，你可别往下跳来。 你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，你别拦着我。 不拦着您，您怎么？您说着再死，来得及。 是，我说着再死。我呀， 啊。 开那个叫连胜记，那糖葫芦有糖葫芦店。 哦，您家也卖糖葫芦的？ 对，开糖葫芦店。然后啊，我们那管家姓王。 哦， 我原来也不懂，他说卖了多少钱呢就是多少钱，他说赔了呀就赔了。哎，他说这个糖葫芦啊往进价呀就得1两多银子一串，然后呢 说卖呢就卖一两银子，我说那不赔了吗？他说先赔后赚，我就信他的呀。他就后来我才知道，一个糖葫芦才十个大子儿，那钱都让他给坑走。 不，我拦您一句话，我拦您一句啊。 怎么了？ 那个，您开那家糖葫芦店叫什么呀？ 连胜记。 嗨，我听着越来越。 我管家就姓王啊。 是， 你不了解。 不是您，你要太了解情况了。 您 就是那李少爷吧？ 对呀、啊。 我，您瞧瞧我是谁？我是连胜记冰糖葫芦摊的，我是连胜啊。 你不能。 嗨，你不刚买完那冰糖葫芦十大子不是我卖您的吗？哟， 一个多月以前的事儿了。一个多月，你之前你不是胖着呢，你现在怎么瘦了？ 嗨，别说了，我这也闹心着呢。我呀也被那个王管家给算计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这王管家瞄上了我们连胜记的买卖，说我们好。 什么叫你们？咱们，我们。 啊、是，这要高价盘下来，我就没答应。他就找了俩混混，见天过来找茬闹事儿，买卖没法做呀。最后我就转给他了。要怎么能是您的呢？ 老东西啊！哦，盘完了我们家的家产， 嗯， 又开始谋夺我们家的铺面来了。 嗯、 我找老东西算账去，在哪儿呢？人在哪儿呢？ 不，您别找， 我找他去。 别，这样啊，我给您拿五两银子，您看怎么样？李少有那么句话，您可得记住了，就君子报仇，十年都不晚。您拿着这个本钱呢，您做点小买卖，您把肚子填饱再说。您瞅，您都要一个将死之人，你跟人拼什么去啊？好不好？ 我找开个小买卖。 对， 我也不会别的呀，干脆 啊， 卖糖葫芦。 哎，得。各位看官，这少爷秧子卖糖葫芦他能行吗？他倒吃一辈子，好赖他能品出来，可是这唱戏和看戏他永远是两股刀啊。真要是说有一天站到台上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啊。这糖葫芦做和吃就和唱戏的看戏的是一回事啊。果然说第二天李治就在一家糖葫芦摊前瞅了半天，然后买来冰糖山里红，照猫画虎他可做起来了。可没想到瞅着容易，做起来可太难了。他做出来那个糖葫芦啊，特别的难吃。于是李治呢，又去给一个糖葫芦摊当帮工，不要工钱，就为学手艺。半个月之后，他终于学会了做糖葫芦了。辞工之后，李治把做好糖葫芦往稻草扎上这么一插，在老城乡一带叫卖。到了腊月，买卖有了起色。说在腊月29这一天，李治一路的叫卖，不知不觉可走到了十字大街。在连胜记门前，他果然发现了王管家的身影。李治真想冲过去和他理论理论，但是想到这连胜说的话，还是忍住了。正在此时，忽然间走过来两个混混，要了两串冰糖葫芦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您得接着往下听。我尝尝糖葫芦，好，呸！我说小子， 怎么意思？您干嘛呢？ 什么干嘛？你这全是籽儿啊！你这也敢叫糖葫芦吗？你啊！ 哎、 你这拿过来，别卖了，你卖我踩，我让你卖， 哎、 你卖！ 别踩了呀！你别踩了，你这一会儿不要钱不就完了？ 不要钱的不行，你这糊弄人，我告诉你。 哎，你别踩我那个！ 我踩了怎么了？ 我被 我踩了，我连你一会儿揍小子，你 招我讲！哎呦，这不讲理的人呢！哎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谁？出来你们！谁呀、啊？趁我不在家，踩我糖葫芦，踩我山里红，砸我锅，我这糖心熬都白了。姓王的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准是你老王八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太欺负人了。 哎，好此不贵，糖葫芦九个大子来一串啊，不好吃不要钱，糖段儿、 啊、不是吧？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，停一停，站一站了啊，糖葫芦的最新站了啊，九个大子买一串啊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不好吃不要钱了啊，山楂又酸， 哎、 糖又粘了啊。 谁呀？跑我们门口好就卖糖段来了，好嘛就，哟，结婚的。这不李少爷，嘿，嘿， 哎，我说多少钱一串？ 九个大子一串，九个大子一串。 我来一个。 来拿走。 要。 哎， 这不是李少爷吗？那么地了，您怎么也当了小贩儿了？啊，哎呦，这玩意儿，我看你手艺怎么样啊？哎，就我尝尝，就呸，这叫您做糖墩糖葫芦啊？啊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来十个大子给你扔地上捡吧。啊， 行啊，行，您慢走啊。 哎，我还没走呢，我又回来了。 你回来了。 你尝尝正宗连胜记的糖葫芦吧，你做的比这个差远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 我尝尝。你这糖什么味？怎么有股铜臭味啊？真恶心！哎呦喂，我真恶心这玩意儿。 我说小子， 什么玩意儿这叫？ 我都知道你今儿啊不是来卖糖葫芦的，怎么着？跟我叫板，跟我叫板。 哎，对了，没错，来了就是跟你叫板的，要不我还不来了呢。 你可要倒霉。我告诉你，大年初六上午咱们俩人在这儿就比划比划，看谁做的糖葫芦最地道。连胜记要是输了，我就白送你。 哎，比就比，我要是输了，我永不踏进狮子大街半步。 哎，众位，这可是叫上板了啊。这个李大少能跟王管家斗赢吗？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？李大少在糖葫芦擂台赛之前有什么样的准备呢？哎，还真有。回来之后啊，这个李志呢就去集市上买山里红去了。谁知道呢，转了一圈之后，他才发现摊位上卖的这些个山里红啊，不是歪瓜裂枣就是小不丁点儿。一打听才明白，最好的刚被一个大户全给挑走了，那肯定又是那老东西在背后使坏啊，想断了他的后路。李志想了想，挑选了一筐个头匀称的小山里红背了回来。他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赢呢。一连几天，李志都没想到好法子，说初五这一天晚上脑子里啊突然冒出个法子。大年初六正是年后十字大街的买卖开张头一天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十分的热闹。王管家一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在门前支了张八仙桌，木渣上插满了糖葫芦，又红又大的山里红是格外的显眼呢。他还请来商会会长当评判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志扛着稻草渣出现了。瞅他的这个糖葫芦啊，这山里红又小，颜色也不亮，王管家可就幸灾乐祸起来。大伙儿听说有人要比糖葫芦，立马围过来看热闹。会长宣布比试开始。王管家呢，先让这伙计把连胜记的糖葫芦啊给大家伙儿尝一尝。李志也尝了一串，糖稀不软不硬，十分到位，味儿也很正。知道这连胜记使出了看家的本事，会长尝完之后也是赞不绝口。连胜记的山里红啊，大小匀称啊，糖稀软硬合适，卖相赏心悦目，不愧是金门名店呐。 谢谢大伙，谢谢会长。 会长，您尝尝我制作的糖葫芦。 好， 尝尝，大家也哎都尝尝，都尝尝。 我尝尝。我这个个儿可是看着不太大，这色也差一些啊。我尝尝。那老王，你尝尝， 这玩意儿有嘛尝的？这有嘛？你等会儿，我去，哎，你这会儿怎么变样了呢？这不但没籽儿，怎么糖葫芦它豆沙味呢？这个， 李志啊。你这个糖葫芦怎么会有豆沙呢？ 这客人都这样，不喜欢山里红里面那个籽儿。我小时候呢，吃完糖葫芦啊，我们家那个老管家呀，就是这姓王的这管家呀，总会给我盛碗豆沙羹，吃完以后啊，嘴里不涩了，也不腻了。 我就琢磨着这两样东西加在一块儿肯定能好吃，我就把籽儿给挖了，换了豆沙馅儿了。 哎呀， 这还得感谢我们当年那个老管家。 说你这个想法可真是太妙了啊！大伙儿来来来，说说看，你们觉得哪家的糖葫芦更好吃啊？ 那还得是人家连胜记。 哎，不，还是那豆沙馅的那个新鲜好吃。去酸的豆沙好吃。 豆沙。 您听听，会长，您做个评判吧。 好了，会长啊，这都没嘛说的了，这不吗？李少爷，连胜记，归你了。 不用。 哎，这怎么意思？不要了， 不要再点了， 好吗？ 怎么回事？这是 不要，我要啊！ 哎，去你的吧。 这是李治先生的府上吗？ 还府上弄着一窝棚，您什么事儿啊？ 我是个拉车的，有人呢说请您聊聊，您就上车吧。 得，反正我也不怕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你拉我呀骗我也没什么意义。等我跟你走， 哎，您好，就是这儿，到了， 这儿。这不我们老宅子吗？在这儿干嘛呀？ 我不知道，他们人家说让我把你拉到这儿，进去就知道了。 进就进，这说有什么的？哟，连胜， 哎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 李少爷， 行，王管，你们俩不深仇大恨，他把你铺子连胜记5两银子讹走，你们俩怎么坐一块还乐呢？你有心没心呢？ 您先别生气。您这个 王管家，你怎么回事？说话。 您 翻脸不认人，知道吧？ 您先接过来这东西，您瞧瞧，李少爷。 什么？ 这匣子们，打开。 这俩废纸啊， 认字 擦手的， 认字不认，你瞧瞧上面写的是啥？ 这不房契吗？这一老宅的，一连胜记的，现在都归了这老王八，不是这老王了。 您看下面那个名是谁？ 李治。 哎， 哦， 您好好琢磨， 我明白了。 妈， 我明白了，哎，写错了，写错名了。 您这个智商啊，哎， 不是啊， 不是您不行哪？ 不是，我想想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哎， 终于明白了，哎， 假的， 嗨， 糊弄我玩的，不是， 疯了，我们爷俩大晚上把您请来糊弄您玩，你值什么呀？ 明白了，这我真明白了 啊。 哎呦，王管，这是王管家，你合着您没卖那老宅子？ 哎， 把我挤得出来，就不让我游手好闲。要没有你们俩这个合起伙来，这挤得我糊弄我可想不出这汤葫芦里边弄豆沙这么好的点子来。这都是，哎呦，这都连胜，哎呦，管家，这，哎呦，我误会你们了，我给你们俩磕一个得了。 没有， 我说 快 行 了， 不好，我哎， 我说少爷呀， 我冤枉您了，王管家，我还骂您，我这给您 没 我对不起您， 没事， 我对不起您。 我呀，还有一件事儿啊，没有告诉你 啊。 你父亲老爷在世的时候啊，攀了这么一个铺子，叫连胜记呀。 啊， 连胜记就是专门为您开的买卖，他不放心呐。他说你呀，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啊。临了的时候跟我说呀，你什么时候混出个人样来，再把这铺子还给你。 好了，现在就能还给我了。 现在你呀是太好了， 就这连胜记这糖葫芦店现在就是我的了， 就是你的。 那我就一点不明白呀，王管家。 明白您说呀， 那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，干嘛叫连胜记呢？